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。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收藏是一种心灵感受并融入历史文化和自然的寻根过程。这一件古物，无论它是保存完整或是残缺破碎，它那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沉默朴拙的艺术风貌，都会给我们传递远古先人的非凡的创造力和活动轨迹，因而令人怦然心动。而古物表现美的特征，最吸引着我们的往往是那种恬淡自然古朴，一切古物都可以从中泛射出朴拙自然之美。人们在把玩欣赏和摩挲之中，与远古先人进行着跨越时空的交流，进行着对话，从而领略一种无尽的瑕疵还有陶醉。而到底是不是真的捡了漏，其实那倒不是最主要的。那么在徐文宁所著的《玉佩式的收藏故事》一书当中，就讲了一个捡漏失漏的故事。这里蕴含的道理啊，其实并不难理解，只是如果真的有漏摆到您面前的时候，千万不可呀当局者迷。捡漏首先练好内功。说起捡漏一词啊，出处在哪儿，始于何时，已无从考证。不少藏友在搞收藏的时候，梦做的最多的就是想捡漏，梦想一夜变成个大富翁，可往往事与愿违，被人挖苦成额骨头没有发亮，怎么有财运来的不在少数。其实捡漏是有窍门的，呵呵，这世间万物当然都有它的入门之道，捡漏嘛，自然也不能例外。笔者有一个藏友老程，周末在古玩摊上看中了一个随行的籽料，6厘米长的清代玉额咸灵芝挂佩，掂在手上分量十分惹人喜欢，卖家要2000块钱。老程心中一阵暗喜，知道今天要捡漏了。溜了眼四周，发现一清早来逛鬼市的人还真不多，留意这件东西的人似乎还没有，就蹲下来啊，跟这个卖家磨价，想再便宜点把它买下来。可是这不争气的老寒腿一会儿啊就麻熟熟的，他心里头就琢磨，一时既然谈不下价来，又没有人来抢这个漏，哎，不如起身放下东西冷一下再买。不想刚放下，一转身的功夫，一个矮胖老头从他的腋下窜出，把那东西捡起来，按卖家要价2000块钱付钱走人了。霎时间呀，老程的心中好一阵子懊恼沮丧，只恨自己太贪心，没了心情再逛，便径直回到了家，翻着拍卖图录是长吁短叹。这捡漏啊，首先是要练好内功，不让假东西啊给您打了眼。因为即使买了无漏可捡的真东西，只要品相好，现在价格无漏，但未来一定是个漏。增值效应永远都青睐真稀精，对廉价的俏货不一定是大漏，但值得下手的时候就不要因还价因小失大。老程的沮丧就是因小失大贪心了。还是回个头来说老程，过了2天，这老程又逛古玩摊，意外的发现这一带有名的捡漏者老马在卖一个玉额咸锐的配件。老程赶紧凑上去把东西拿在手上仔细的端详，发现在同样位置上也有个水银的沁斑，没想到就是上几天漏掉的那件。老程就问老马， 不是这东西怎么到你手上啊？巧了呀，那怎么个巧法？我挑箩收废货，走到一家人门口，一个瘦条年轻人朝我问这东西收不收。我一看东西不错，我说150卖不，他就卖给我了呀。老程好生奇怪啊，把老马上下打量一番，不是我看看你们精明的模样，不会是用骗人的方法讹人钱吧？老马回答说不会。后来那瘦子的老爸追了回来要赎回，我要价3000块钱，他没有买。之后才知道啊，他儿子到处卖他的东西，前几天刚刚捡漏来的东西，这不又给卖了吗？他是怕高价赎回之后啊，再给败家子儿给偷卖了，就划不来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已经围成了一圈看热闹的人，都说那瘦子的老爸呆，说这东西何止3000块钱的价啊。老程生怕大家起哄，把价真的给抬高了，就赶紧付了3000块钱给老马，径直回了家。第二天早上，老程的好友老蔡串门子，老程把这故事讲给老蔡听。老蔡听罢，一边把玩着玉额贤灵芝配件，一边啧啧称赞道：嘿，东西真是好。自佛教传入中土，佛教戒杀，认为动物跟人类一样，同有血肉，同感苦乐，同聚亲属，同解趋避，思及于此，何忍加害啊？所以有了不杀生的戒条。儒家的孔子吊不刚，割不射素，千百年来也被传为美谈。宋代以降，经学的兴起是三教合一，结果使玉雕动物不再是远古的生灵崇拜，而成了学习古圣先贤去杀为上的养德之例证了。老蔡到底是大学教授，懂得真多呀。老程啊，对着老蔡直竖大拇指。不过那瘦子的老爸一点也不呆，而是像我们这样一直想捡漏的人们反而倒不聪明了。老蔡接着说听价是我们捡漏的真功夫，见到真品好品少见的投石问路以后，对方一个报价是行价还是离谱的天价，一听便知道卖家是真懂行还是不懂。这漏是在哪儿？是缎带上的漏还是价格上的漏？心中自然啊有些许明白。老蔡将玉额贤瑞佩翻了个个，看看额掌底下的雕工，确实是老工。便又接着说：哎呀，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还价把它买下来，不就省了1000块钱了吗？仔细想想，老程觉得是这道理。买低档品没有漏可言，搞清对路货就该下手。如果不是贪心啊，就不会有那次漏手之痛。如果没有那个不争气的孩子，那老头也不会把到手了的熟鸭子给放飞了。物随有缘人，虽然多花了1000块钱，可还是把个喜欢给买了回来。不过老程的妻子在一边，他可不这么认为。他认为玩物必丧志，自古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东西是真是假吗还说不定呢，也许造假的人正在一旁啊偷着乐呢。这老程泯然一笑，对着老伴说：买心中拿不准的真品，其实就是买看不懂的赝品。这世上万物都由混沌到明了开始，再由明了变得混沌，走过这条路的人方才会有慧眼识真的本领。老程指着已经高价出手的青玉灵柩蜻蜓纹配照片，显耀似的对老伴嚷嚷。接着老程对着妻子又念起老蔡最近写给他的自作诗：世上玩物多奇真，智者难敌弄假人，于心不惑为性静，阴阳路上多痴人。逗得老蔡在一边啊也是开怀大笑起来。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，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，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也不想什么毛公鼎、武大官窑、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、啊 哎， 买个铜钱啊、嗯，捡个瓷片啊、 嗯，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、啊？ 藏家传奇，有故事的人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一海说宝》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黄金有价，玉无价，这句话撩动了无数藏家的神经。古玉蕴藏的价值自古以来它就很高，因为古玉啊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化遗产，很难啊用固定的市场价格来对号入座。但现在呢是市场经济社会，任何艺术品只要进入流通领域一定会有交易价格，古玉也不例外啊。很多收藏家将国内外古玉拍卖图录的成交价格作为古玉的市场价，这是片面的，因为拍卖价格呀是竞价的结果，不能作为古玉市场价判断的唯一标准。另外你也别小看了地摊货，有的时候啊也许就会有意外惊喜。那么在徐文宁所著的《玉佩市的收藏故事》一书当中还说出了古玉捡漏法则，它这东西有什么法则呢？您听我呀给您说说。首先咱说明一个概念，什么是捡漏。捡漏啊不单叫买便宜货，哎，这买便宜货呀是没有标准衡量的，捡漏是缘分，即使你天天费心费力去淘宝，哎，它也不一定就能见到。捡漏就是捡上一手藏家没能更多认识到它价值的这缺憾，大家各取所需，他卖个心理价位，你落个对漏的期盼，东西就放那儿。过眼人不仅是你一个，就看谁跟他的缘分大，一手得新宠了。捡漏上哪儿捡去呢？经常听人说地摊有，某家古玩店铺里边有，某市文博会上有，拍卖会上有，可谓无处不在，无所不有。如此这般多的漏似乎也太多了点，又何来藏家大呼漏难捡乎？其实漏啊就如沙里的金子，风过金出，就看这风的力道，再观这金埋的深浅。在捡漏前首先自己要具备相关的学识，那种没有半点收藏知识的人，即使买到一个好东西也不该叫捡漏，实属运气碰巧。因为它少了拾宝的过程和乐趣，与守株待兔啊没有半点区别。漏该是在买卖过程当中找，不可到人宅里见一物上眼就一心想要，死磨硬泡得来的他人之爱也不叫漏。这一说漏啊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古玉器的价值评估问题，这是一项很难的工作啊，难就难在古玉器本身的特性上边。古玉器的制作工艺千差万别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艺人在制作工艺上有着差别，不同历史时期的玉器存量也直接影响着玉器的价值。买家的审美观的差异，对题材不同的玉器价值体现的不同，也会直接影响玉器的价格攀升。这一切都是要求评估人必须掌握多方面的知识，尽可能的熟知中国玉文化历史和古玉器的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、实用价值，熟知各历史阶段制作玉器的原材料的质地和现有原材料的价格，正确估量同类古玉器的存量多寡。只有全面的了解古玉器各方面的知识以后嘛，才能进行古玉器的价值评估。所以从实际情况看这个问题，有人称其为见仁见智的事儿，哈哈，当属不怪。玉器捡漏要注意什么？首先我们要清楚三点。第一啊，别指望听了相关分析就指望着自己嘛也能捡个漏，因为捡漏的几率比摸彩票中奖几率还真大不了多少。如果你一定认为自己能捡漏嘛， 那么捡漏就不会成为一种藏家津津乐道的收藏现象，不如去拍卖会上买一件，期待未来有升值空间，倒是一个合适的选择。第二，要学会欣赏漏。如果只是为了投机赚钱，还不如频繁过手买卖来的刺激。捡漏时的过程往往是人们最难忘的。捡漏如相亲啊，该有个见面、过帖、下聘、过门的过程。见面就是上手以后，凭自己的学识对器物做出正确的心理评估。过帖就是相互讨价还价，相互确认此物一手的最大可能成交价位。下聘嘛，要讲究方法，有行不露色询价之后不还价当即就买下的，也有故意挑刺压价或以地区差价信息诱其让步的，也有啊观望四周气候晾晒一下货主待其心烦气躁时而低价出让的。但这火候实在不易掌握，风力大金反而埋得深，如果卖家不卖了，就此失去了一个捡漏的机会。所以下聘讲究的是方法，而不仅仅是讨便宜。过门嘛，就是择时成交，不可贻误战机。物归己囊，当善待这漏，免欣喜之余将其弄损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第三，捡漏不可违法，如果有违反文物法的东西，还是劝君莫出手，因为那是个烫手的山芋，不出事则已，出了就是大事。人活一辈子，快快乐乐最有意思，何必使自己心绪不宁呢？说到这儿，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，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，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兆赫，一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，停又在落在你案前，一圈空白，寻找的人不选，眼神泪思念，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，那藏头的事不忍独再见，楼下枕边回味只需转变，那残梦重温，它不会重演。